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16号，星期一。7月16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是7月15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昨天啊，是很多人都关注的一个日子啊。是什么呢？不是昨天晚上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啊，这个呢，当然也是万众瞩目。不过和我们这个上班族来说，和我们这些职场人士来说呢，昨天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北京市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从昨天开始按照新的方式来发放了。那么从2018年1月1号起呢，北京市继续为企业退休人员包括退职和退养人员调整基本养老金，今年呢是按照 5% 左右的增幅进行，那也就是说从昨天开始发放到位。以前也是这么一个惯例啊，就是说呢，先是出台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政策，说啊，未来的养老金要提高多少额度，然后呢，每个地方呢，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进行这个相关的计算。到了这个年终的时候呢，就会出台什么时候开始执行。那么从啊7月15号开始，把原来1月份、2月份、3月份没有增的、没有涨的那些钱呢，哎，发放到位，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对于很多退休的朋友来说，昨天是不是一大早就去银行去排队啊，去查自己的钱去了？其实也没有关系啊，钱总会要到的，不在乎这一两天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朋友呢，都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发退休金的日子呀，也见一见老友啊，也会一会咱这街坊邻居，毕竟银行坐着也舒服啊，聊聊天啊什么的，哎，也很痛快。那这说的是退休朋友的一些福利啊，退休朋友的一些养老的待遇。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要关注的是退休的话题啊，如何退休啊，退了休之后如果还去工作的话，应该注意点什么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赵燕律师。赵律师您好。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听众朋友好。 啊，要特别谢谢赵律师啊，因为赵律师呢，作为一名北漂啊，是从北边飘着过来，来到我们这个建国门地区上节目，非常不容易哈。 确实是飘着过来的，昌平雨特别大。 是是是，哎，赵律师，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上午看到的雨情吧，好不好？ 好，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我在昌平这边是大概是在西二旗那个位置 啊， 大概雨真的是有一米左右， 就是积水深度 对，积水深度一米， 几点啊？ 然后大概是11点左右 啊， 嗯，然后所有的行车、所有的行人都是被挡在外面，根本过不去，有一条马路是根本没法走的， 啊， 就是积水已经很深了。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啊，这个是 打车，这个司机师傅特别好，我在这儿特别感谢他哈。但是我真的是忘记问这个师傅姓什么了，回头我给他说做完节目一定五星点赞。打了个滴滴车，这个师傅特别好，告诉他我说我有一个紧急的事情。然后就接单了，然后就把我送过来了。特别 好， 特别感谢这个师傅。 特别感谢哈，是。要不然的话我就想那只能滴滴打船来了，可能人没这业务啊。 可以划船。 也非常谢谢赵律师啊，在这样一个天气里能够从北边儿过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聊这个和退休有关的话题。那么首先我们还是从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入手哈，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有位听众朋友问，他说如果这个我到了退休年龄，单位不给我办的话，或者是我跟单位现在还有一些争议，还就一些问题没有达成一致，应该向哪些部门寻求帮助？ 其实这个问题啊，主要有两个解决方式啊。第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向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边做一个不叫投诉啊，可以做一个所谓争议解决的一个求助。因为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办不了退休，他可能是因为企业的问题。大部分好像和咱们员工的问题较少一些。这个呢可以去做一个投诉就是说请求他们的帮助去解决。这个途径主要就是说可能是企业欠缴费，缴费的一个状态。如果说确实查到是企业欠缴费而导致我们职工办不了这个退休，那企业可以选择就是补缴啊，对吧，把欠缴都补缴上，这个时候由我们的这个社保这边部门介入，然后监察大队要求他们去做这样一个补缴，然后帮助我们职工顺利的把这个退休手续给办掉。第二种途径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确实是解决不了，当然我们最后可以选择劳动争议选择仲裁的方式，然后去解决这个事情。 就是先还是向社保局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去咨询 对。 如果不行的话， 对， 还可以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提出这个仲裁， 对， 对吧？ 对， 刚才您说就是大部分情况，就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有可能是因为企业没有给职工交足，或者说交够这个相关的保险，是吗？ 是这种情况。 是这种情况。 我们员工不知道，你只有到了社保那边去查，为什么给你办不了退休，这个时候就能出现这个问题的根结在哪里。 这个交养老保险和办不了退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他这个办退休这个据我了解，他中间可能插了很多问题，保险可能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办不了退休的一个方面。就像我家中哈也有一些亲戚朋友在做这个退休的时候，他可能社保是交够了，但是在这之中他的档案会有一些历史遗留原因，他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咱们社保部门可能需要的材料比较多，他有可能又要去原来的单位开证明，可能原来单位又没有不存在了，所以这种情况实践当中就很复杂，需要我们社保部门去协调相关部门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嘛。 对， 因为原来咱们国家是没有实行这个社会保险制度的。 对， 那么如果是在那个没有实行这个社会保险制度之前你就已经工作了，那其实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说过叫做视同缴纳哈。 对， 视同缴纳大面上是这样啊。 是的， 那如果已经开始实行了，那么你们单位还没给你交的话，或者说少交那么一段时间的话，那这个就算是没有交钱，没有交钱，那么你这个退休时间年龄你觉得到了，可是这个缴纳的这个社会保险的时间包括前面的视同缴纳和已经缴纳的这个年限，如果不够的话，可能对你退休也会形成一些障碍啊。 是的，有影响。 有影响。 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去社保部门咨询，现在确实是做不了这个补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仲裁要求他赔偿损失。就这个损失的部分我们可以拿到。 好，这就是说一个争议解决的方案的问题，就是如果单位不给咱办，或者说呢单位有自己的原因想办也办不了的话，你该怎么来解决哈？基本上是两种情况，一个呢是你可以向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去进行这个反映，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进行这个劳动仲裁啊。但是我觉得一般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还是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这个仲裁其实时间也很漫长。 是的， 对吧？万一单位不同意，因为你这中间刚才还谈到了还有其他的争议，那我们就不知道其他的争议是什么，对吧？但这还有一个举证的问题，很复杂啊。仅供您参考，好吧？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事业单位的职工 女士已到了退休年龄，但是呢这个职工啊不办退休也不交接工作，你说单位该拿他怎么办？这个他是不愿意走啊，这个叫做什么呢，退休不退岗，何况他现在还不办退休，是吧？ 对，这个情况呀，我遇到的比较少啊。但是这种情况，我的这个按照法律的我们这些思维来想呢，就是第一个，我的理解是这样。单位，你是事业单位，对吧？要求他办理这个退休，我们通过法律途径是没办法解决的。我没有办法说我去起诉，要求他强制去退休。 啊，这个不行。 对，因为退休，办理退休手续，这不是一个民事行为，这也不是一个其他行为，这是一个类似于行政行为的一个东西在。你没办法要求法院说我强制你做一个判决，强制你去办理退休手续。 这个跟解除劳动合同不太一样。 对，事业单位他有他自己的适用劳动这个事业单位的这些管理办法，他没有完全适用劳动合同法。他是有自己的管理办法的。但是呢，对于事业单位，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拿你没办法。我们可以仲裁，我们也可以起诉，但是起诉的诉求不是要求你强制去办理退休手续，而是说劳动合同终止，你要给我办理交接工作。这个是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的。就是说单位这个时候我去留一个证据，我要求你来办这个手续，你不来，对吧？这是你的问题。那如果因为你自身的原因导致你没有办法办理退休，那么从你应该开始办理退休的时间到你正式办理退休时间这个损失，我的事业单位是不用承担的。所以这个时候单位一定要把证据留存。留存起来是因为劳动者或事业单位工作人的个人原因导致的。 其实换句话说呢，我们要从解除这个劳动关系这个角度来入手，是吧？只不过呢，这个目前是卡在这个办退休手续这个问题上。那他不办，他不配合，你也拿他没辙。 对， 所以你只能是从这个跟他解除，合同这个角度，可能他们签的有可能是聘用合同哈。 对，是。 哎，从这个角度来入手，因为你到期限了，是吧？当时约定的这个条件已经到了， 对。 那么我们这个合同就应该是终止了啊， 是， 也不续签了。 对，根据咱们北京市那个聘用劳动合同，那个就是有一个北京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管理办法。根据这个合同管理办法，就是说劳动合同期限到，那就代表着是终止了。 那么终止之后，他要是不履行这个相关的手续，主动的去提交一些材料办理退休，那跟你单位就没关系了。 对，这个时候我们单位要做的一定要留存证据。 啊，留存证据啊，全程录音录像 啊，或者说我们发一个通知，要求你在哪年哪月哪日，对吧？前来办理什么手续？ 对，一般情况下来说的话，这个肯定是跟单位还是有一些过节或者是争议， 对， 对吧？ 是有一些争议的。 其实大家都愿意就是退休，然后早一点拿到这个退休金，是不是？你看这退休金又涨了，何乐而不为呢？那为什么这样？肯定还是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问题哈。那说到这个退休金，也跟大家说一说哈。今年前几个月哈的这个退休金，从7月15号开始啊，会陆续的这个按照新的这个调整方案来进行发放啊。7月15号呢，会把原来增加的那些钱呢补足。那今年呢，北京市的这个支出啊也是挺多。但是呢，因为目前这个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这个收入也还挺多，所以说我们以去年的数据来测算的话呢，北京的这个底子还是比较厚的啊。去年北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是 1945.4 亿，支出了 1153.7 亿，还剩多少？791.7 亿元，还剩这么多啊，将近是800个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养老金啊也都是新人交钱，然后呢发给这些退休朋友，或者说呢在职的啊交这个养老金发给呢退休的这些老同志啊，他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北京的这种就业情况包括缴纳情况也还是比较不错的。 比较可观了。 对，还是不错的。那么这次调整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几个原则啊，会和几个方向挂钩。一个就是和缴费年限挂钩，刚才我们谈到的啊，你有一个基本的 缴费年限，达到这个你才能够领养老金啊。 对， 十五年，是不是？ 十五年，十五 年。对，那么你要多交呢，那肯定到时候就多收啊，多得。另外呢，就是和养老金水平挂钩，它这个呢，主要还是调整一下大家的这种收入分配的差距。 对，减少收入差距。 对，这个很重要啊，我跟大家念一下。把退休人员2017年年底前的月基本养老金由高到低分为三档。5270元以上的每人每月增加40元。3770块钱到5270块钱之间的每人每月增加50块。3770块钱以下的每人每月增加60块钱。啊，同时呢，为了兼顾公平，针对少数退休人员按与养老金水平挂钩调整后低于下一档的，还要补足相应的差额啊。总的来说呢，就是每个人增加的这个钱数是不太一样的。 嗯、对，收入的低一点的涨得高一点， 嗯， 收入高一点涨得低一点，符合公平原则。 是的。此外呢，还有一个原则就是适当的向高龄退休人员倾斜啊，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继续单列调整，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工人的退休待遇，还有就是保证企业退休的军转干部、原工商业者、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调整后不低于全市养老金的平均水平啊。总之是按照这么几个原则，大家呢也可以算一算啊，就是基本上如果现在拿到养老金的话，就能算出来啊，到底每个月是增加了多少？ 多少钱？ 嗯，可以加个蛋了是吧？吃饭的时候。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一些案例啊，我们也通过案例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退休之后啊，遇到一些劳动争议该怎么解决？其实这方面呢，出现在法庭诉讼当中的案子还真不少。 是。 比如说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案例是在朝阳区的一个案例，高女士在北京的一家物业公司工作了将近十年，后来被公司解聘，2016年她把物业公司告到了朝阳法院。高女士说，她入职这家公司之后啊，公司从来没有和她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没有给她缴纳社会保险，她存在加班工作的情况，入职之后只享受过21天的年假，还有153天年假没有休，每年公司啊都会给他发年终奖，但2015年却没有发放。所以呢，高女士以劳动争议为由起诉，要求公司向她支付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没有休假的带薪年假工资，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还有没有交纳养老保险的损失等等，这么多的要求。那么朝阳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发现，2005年被告公司成立，虽然被告公司认为高女士自公司成立时便入职这个事儿，他们认为是没有争议的，但那个时候呢，高女士已经年满50周岁了，达到了退休年龄，所以法院认为尽管高女士到起诉的时候仍然没有办理退休手续，但是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劳动者达到退休的年龄，劳动合同终止，所以高女士和被告单位之间不能建立劳动关系，属于劳务关系，所以把她的这种诉求驳回了。 嗯， 哎，我们请赵律师来分析一下，就是她50岁去这家公司上班，是吧，上了快10年， 对， 最后呢她提出的那些要求都是因为不是劳动关系给驳回了，你给分析分析，这个跟50岁跟退休年龄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是这样啊，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案例应该是稍微早一点的案例了。 嗯， 就是在咱们实践当中，法院实践当中，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很多争议的。 嗯， 它本身就是一个争议点。 嗯， 争议点在哪里呢？咱们看这个案例啊，就刚才这个案例一直强调是50周岁，对吧？ 嗯，是的，他入职的时候已年满50周岁。 对。根据咱们国家的相关法律，就是这个男的这个退休是60岁， 嗯， 女的职工是50岁， 嗯， 女的干部是55岁， 嗯， 那这个法院呢，朝阳法院，咱们朝阳区法院以他说超过了这个就业年龄，或者说已经到达了退休年龄，根据我们的劳动法这个条例说已经终止了， 嗯， 在有一段时间之内，几乎好多法院全是这么判决的， 嗯， 因为他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条例第21条。说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 嗯， 这个就是这个条例规定的。 嗯， 但是呢，咱们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是什么呢？ 嗯， 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是第4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第二条，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嗯， 那也就是说这两条出现了一个冲突。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是你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合同终止，然后你才会进入一个劳务关系也好，但是非劳动合同来处理。 这和年龄没关系吗？ 对，这个和年龄没有关系。咱们朝阳区法院这个案例是以年龄来判断的。 嗯， 你的退休年龄是50岁，那您到了50岁，你去一个单位去就职，你去一个单位工作，我就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这个就是一个冲突。 哦，换句话说，劳动合同法当中说的呢，就是如果你已经领养老金了，你再去工作，那么这都是劳务。 对， 不是劳动关系是吧？ 是是。 但是刚才这个法院引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对， 注意这是个条例， 对， 当中写了就是达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了，你再去干活那就算是劳务了。 对， 对吧？ 就是 有冲突。 对，在有一段时间之内， 嗯， 在这种观点是上了占了上风的。 嗯， 然后再慢慢的根据我们的社会这个在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延长退休啊，这些规定陆陆续续相出，然后就开始有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劳动合同法说的是你享受了养老保险之后待遇之后你再去工作，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劳务关系。所以说在近几年的实践当中， 嗯， 法院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那换句话说，以这位高女士为例的话，她没有养老保险， 嗯， 她没拿退休金， 嗯， 她按照现在的理解的话，她就应该是劳动关系。 符合劳动关系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还要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一般的劳动关系那个要件。 嗯， 你只有符合了一般劳动关系认定的要件，然后你再有这种特殊情况，法院综合全案来认定，他需要看一些证据。 还要看证据，他在这都干了10年了，对不对？具体干什么？ 嗯， 他跟这公司是怎么约定的，这个还要调查一下。 比如说你有没有受到公司的规章制度的约束， 嗯， 对吧？你有没有固定的岗位，你有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你有没有受我公司的支配，这些都需要去认定。 嗯，但是应该说他能看到曙光。 可以这么说。 是吧？可以这么说。因为他这个事儿呢是16年就是宣判的嘛。 嗯。 那现在还能够再去走一下法律程序吗？ 嗯，他这个时效已经过了。 过了是吧？ 对。 那如果当时呢？当时他如果要不服的话， 嗯， 他还可以再提出这个上诉。 可以，劳动仲裁结束之后，可以在15天之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嗯，换句话说，就是其实各地啊，包括这个很多的法院，对于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理解，或者是说呢，大家统一认识， 嗯， 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大家的理解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嗯 啊，其实。我之前的理解就是有一些案件包括我们现在遇到的，每一个人说法官用这种判他也有一定的道理去支撑， 嗯， 另外一种判法也有道理去支撑， 嗯， 那最终我们出的这个判决结合公平原则， 嗯， 我觉得现在的法官越来越倾向于这个原则， 嗯， 公平原则我要结合法律，然后我做出一个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的那么一个判决。 嗯，是的。就像上上周啊，我们节目说到了这个见义勇为算不算工伤的问题啊， 嗯， 因为全国各地有很多法院，他们可能也是做出了各自的一些理解， 嗯嗯， 后来呢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啊，就最高人民法院啊，就发布了一些案例的这个范例啊，指导案例啊，对，其中呢我记得是80几个啊，第80几个案例当中就谈到了这个见义勇为的问题。有一个保安，他呢是在工作单位之外附近的一个地方见义勇为了， 嗯， 虽然是在工作时间，但是他不在他服务的公司之内， 嗯， 哎，对，在外头见义勇为还负伤了啊， 嗯， 这个导致了工伤，那最后呢还是认定他这个算是工伤的， 认定为工伤。 那我觉得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他出台一些这个示范案例， 嗯， 也能够给全国各地的这种基层法院一些指导作用啊，统一一下认识，啊， 对，因为法律它毕竟是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个咱们的社会日新月异嘛，发展特别快，有一些法律可能我们不能及时的修订它，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最高法院出一批指导性的案例，就会指导各地的法院去按这个原则审理。 但回过头来，这高女士自己想的是不是心里也冤呢？要是晚几年提起这个事儿，是不会好一点呀？但是晚几年的话，那公司跟他解聘越过了这个时间了啊。 对，16年已经过了 啊。那就以他这个情况为例的话， 嗯， 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如果他还想再争取一点自己的权益的话，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东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大家的事业提升，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赵燕律师。赵律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和退休有关的话题哈，我们还是从案例说起哈。有一个澳大利亚籍的何先生在北京工作，他和原单位呢也发生了一些争议，我们来看看。1999年，何先生呢入职中国的一家知名外企公司，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可是到了2015年，公司以何先生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和他终止了劳动合同关系，并且注销了他的就业证，导致他必须在限期离开中国。何先生不服，他把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那么法院审理认为，何先生已经年满60了，根据中国法律，公司终止与何先生的劳动关系属于符合规定的行为，无需支付补偿金，于是就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我们请赵律师分析一下，就是说外国人在中国工作，跟中国人在中国工作是受同样法律保护的是吧？ 是的，都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就是说不会因为外籍人士他国籍的不同，那么在这个退休年龄上就会有所不同是吧？ 这个不会，统一适用我们国家的法律。 统一适用，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呢在某些国家是没有这么一个法定退休年龄的。 对，其实咱们国家法定退休年龄这个词儿在法律上也没有这个概念，都是一些我们的比如国务院啊政府啊出现的一些规章啊出现的一些这个批复上出现了一个法定退休年龄这个词汇。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行政概念。 对。 啊，所以呢就是外国人可能他们也不理解这事儿是吧，不管到多少岁了，只要有雇主愿意雇他，那么他们就建立劳动关系，这是在国外一种比较通行的做法啊。 是的。 但是目前咱们国家不是这样的。那就以这个案例为例的话，公司这么做法院最后判的是没错是吧，你怎么来分析？ 其实是这样，这个我理解的是说法院这么判定问题也不是说没有问题。就是一种价值观的一种冲突和我们实践当中日积月累的这种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个问题其实在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问题的这个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3当中，它有第7条。这个第7条是这么说的啊，是说用人单位招用的是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说是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争议的话，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他已经拿退休金了，然后再去公司干活，这算劳务不算劳动。 对，这个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包括我们的司法解释啊，也确定了以后法院的实践对于这种情况下是劳务关系。 嗯， 然后第八条它有一个漏洞，我理解的是这样，第八条原本的法条啊，它是这么说的，说企业停薪的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 嗯， 然后还有一个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等，与新的用人单位如果说发生争议，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动关系来处理。 嗯， 那么这个法条它就说了几种情形是可以按照劳动关系来处理的。 嗯， 有一个是和咱们今天的话题比较近似的啊，是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 嗯， 他加了两个字儿叫内退。那如果说我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我不是内退，那这种情况下我是按劳动关系还是按劳务关系，这个也是有一个分歧。 嗯， 严格按照司法解释是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 这两个条件 对 都要符合才算， 与新的用人单位这种情况下可以按照劳动关系来处理。 嗯， 那么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我不是内退，这种情况下是按劳动还是按劳务，这依然是一个点。 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有的法院实践是按照法定退休年龄来算，一种法院实践是按照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为限。 嗯， 还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争议点。 嗯， 还是一个纠结点，还是在这个地方。 嗯， 核心点。 嗯，好。因为这个外国人呢，他在中国工作，我不知道这家企业有没有给他上这个五险一金啊。对，包括他那个时候有没有可以领取这个养老金的这个条件哈。 嗯， 我们这些都是不太清楚的，但是能清楚的是他已经60了，就到15年公司和他这个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时候呢，他已经60岁了。如果从这个年龄上掐的话， 嗯， 那法院这么判就是符合这个刚才你所说的那样的一种思路的，对吧？ 对。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北京这块，就是针对于咱们北京的这个案例，根据咱们北京市高院，然后呢针对于我们这个劳动争议的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啊，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那个会议纪要二。在会议纪要二的第12条有这么一条，说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领取退休金的人员，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其与用人单位、原用人单位或者新的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按照劳务关系处理。就这个又给了一个我们北京市的一个裁判的一个标准。 嗯，那明白了啊。就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以后出来都到了这个退休年龄了， 对 对吧？ 对， 这个又是个外国人的话， 还是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 那肯定是劳务关系， 是 吧？如果是这个中国人， 嗯， 到了退休年龄了，他马上就可以领养老金了， 嗯， 那公司跟他解除劳动合同也是没有问题的。 您刚才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如果啊，以后比如说中国人， 嗯， 到了退休年龄了，公司不跟他签劳动合同了， 嗯， 然后呢给他办退休手续了， 嗯， 他马上就可以领养老金了， 嗯， 他如果要是认为不行，我还要跟公司接着签劳动合同， 嗯， 你认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个时候咱们这个法律上是劳动合同期满，就你已经其实劳动关系就终止了， 嗯， 你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和原用人单位其实是终止了， 嗯， 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是终止了。如果你再想在公司继续留下来任职、留下来工作，那么你就要可能和公司再达成一个一致，看公司是否有聘用你的这个意向， 嗯， 你们双方是否能够达成一致。 嗯，那如果说他签的合同是要到他62岁那年才结束呢？ 这个62岁咱们目前来说啊，咱们这个劳动合同法包括咱们刚那个条例说了，你到达了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合同就终止了， 对，那就那个签到62岁也无效了， 哦，是就超过这个法定年龄了，可能咱们就基本上 就有问题了。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能够明白啊，就是说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如果你是在这公司上班，公司也一直给你交着养老保险，到了退休那一年了，到了那一天了， 嗯， 公司说我不给你签劳动合同了啊， 嗯， 你第二天可以走了啊， 嗯， 咱们一句话都没有啊， 是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吧？ 是的。 嗯，好。只不过这个案例呢特殊在这是一个外籍人员， 外籍人士。 嗯，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哈，这位 这个劳动者呢是1957年出生的，姓荣。荣先生呢因为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养老保险，为了生活只能继续工作，他就在某服装店找了一份做营业员的工作，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就是口头约定基本工资1050，满勤奖200块钱，此外呢根据服装销售额给予相应的提成。9个月后服装店把他辞了，那么他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等理由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那么仲裁委员会认为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属于仲裁范围，后来他又起诉到法院啊，要求很多很多的这个费用。那么最终达成的情况呢，就是说法院认为他和服装店之间发生的这个争议应当按照劳动关系的特殊情形处理。结合刚才赵律师所谈到的那些法律法条的内容，以及大家在这个时间过程当中对于这些内容的理解，哎，法院这么判是不是大家能够理解了？ 如果说是咱们北京地区啊，有这个会议纪要在，是明确的规定的。但是我注意到这个案例是外地的，是吧？ 这个案例发生在江苏宿迁。 宿迁，也就是说宿迁那边他们就是我们国家，因为地大嘛，地儿多，然后每一个地方都会出台自己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或者说是法规，来适应他们当地的一些情况。这个宿迁可能没有像北京一样，咱们出了一个明白的这样的会议纪要啊，或者说一个统一的规定。但是这个判决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不像我们原来的实践当中，完全依据你的年龄来判断这个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它其实是有一个进步的。它其实是结合了这个公平原则在内的。你看他说的是按照劳动关系的特殊情况来对待。我们认定一个法律关系要么是劳务关系要么是劳动关系。那么这个宿迁法院他采用的是参照劳动关系的特殊情况来处理，也就是说你的原则上是劳动关系，但是我的劳动合同法相关的政策或者法规有一些是不适用的这个普通情况，所以按照一个例外来对待。 因为这位荣某某啊，他主要是因为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养老保险，就是生活没有太多的保障才去干这个工作的。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呢，他去干这个工作，所以法院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 对， 因 为我们就是说大家保证的，包括国家设立这个法律，就是让大家能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为什么有的地方说你领取了退休金了你再去工作，我就不给你按照劳动关系来处理了，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保障，在这个保障之上你再去工作，再去完成自己的价值观也好，自己的提升也好，这种时候就不按照最基本的这种需求来对待了。 所以说我们还能看到这个法院的这样的一种公平的精神啊，在里面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方面再不保护他的话，再不多保护一点的话，那么他就更加无着了。 对， 他就 更 加 没有 依靠了。 是的 啊，因为你按照劳务的话，那可以不跟他签这个可以不给他这个加班工资呀，是吧？ 对， 你可以不给他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啊， 是 等等，是不 是？ 是 的，劳务合同就是一个纯合同关系。 是， 但是劳动合同因为它不是一个纯正的合同法律关系。 另外人说你走了你就得走啊，说不要你就不要你啊。 对，劳务合同和劳动合同最大的点就是在这儿。 是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按照劳务的话呢，那对于这位荣某某他的这种保障就太少了，而他又没有太多的这种可依靠的地方，也没有养老金，是吧？也没有上其他的保险，那你说把他推向哪了呢？你不就推向社会没人管了吗？ 所以这时候法院做的这个判决就是让我们的企业也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是的啊，但是啊，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案例，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退休了，如果还去工作，应当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哈？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退休了啊，你还要去单位工作，首先要看你自己有没有拿养老金，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内容。拿到了养老金，你再去别的地方工作，这基本上都是按劳务算。 是的。 按劳务算的话，有哪些权利我们就没有了呢？ 劳务算。其实这个就是劳务，顾名思义，你提供你的劳务，我来给你报酬，对吧？劳动的话是你提供劳动之后，我要给你一系列的法律规定的保护，这个是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么劳务是一个纯合同，合同就要看双方之间的约定，比如说，你再次聘用的时候，你聘用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你的报酬是什么？你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什么？你违约了之后发生什么样的违约责任，对吧？这些情况，我就建议说，大家可以签一个协议， 哦，因为在这个我之前查到一个90年代的一个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里边， 嗯， 有一个第13条， 嗯， 13条就是说什么呢？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再次被聘用时，用人单位应当与其签订书面协议，明确聘用期内的工作内容、报酬、保险待遇等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我们被返聘了，那么起码我们也要有个协议去约束一下，约束一下双方的权利义务。 嗯， 所以说我建议，因为现在随着社会越来越进步啊，大家都有这种意愿，就是投入到工作当中。如果说再被返聘，建议签一份协议，这个协议里边明确一些内容。 但有一些我们肯定不会事无巨细都写上啊， 对， 我就做几个排除法吧。 嗯， 比如说你现在是劳务关系，虽然你也天天去啊， 嗯， 有没有年假？ 没有， 没有年假， 对， 对吧？ 除非你是双方约定了，在合同里约定，比如说我给你年假，我给 你 带薪的， 没写就没有啊。 对， 单位要不要给你上什么意外保险？ 这个也是看双方协商 啊，看协商啊，没写就不用是吧？ 对。 但是如果说发生了一些意外事故的话， 嗯， 单位还是多少应当承担一些。啊，这个责任的啊，我们一事一议吧，这个得 对，这个是个案具体分析，因为咱们侵权责任法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侵权的各类的很明确的那个情形，有侵权责任人来直接承担责任。 你比如说你在单位上班，上上那灯掉下来， 嗯， 砸你脑袋上了， 嗯，这个公司要承担责任， 肯定要承担责任， 是的， 对不对？ 是的，对， 你要上上班被人打了，还是被公司的员工打了。这个我想单位多少也会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是吧，你要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让我们上班， 这个是由直接侵权人承担一个主要责任，可能公司要根据基本情况或者我们当时的整个案件的综合认定来承担一个补充或次要责任。 换句话说呢，就是单位给不给你上保险啊，这事儿你们最好约定一下， 嗯， 是吧。还有就是大家很关心的这个比如说加班费的问题， 嗯， 啊，感觉好像你也在加班，你但是是劳务关系的话，单位应该不应该给你加班费？ 对，如果说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包括我们之前几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到都被驳回了。 嗯， 因为加班费主要是因为你加班所产生的一个费用，对吧？劳务关系是什么呀？你给我提供的仅仅是劳务，你干多少钱的工作，你干什么工作，我给你一个明码标价，有点类似于啊， 嗯，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劳动关系是什么呀？劳动关系是受劳动合同法保护的，劳动合同法的法定工时就是一周不得超过40个小时，对吧？ 对， 所以说超过这个时间我们就要按照加班费来承担了。 如果你打的是小时工那可以， 对， 你多一小时就多一份钱， 就是按小时来计算。 是的。好，还有一位朋友他想问的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还被原单位聘用应该注意点什么问题，就原来在这单位已经工作习惯了， 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还是建议也要签一份协议。 嗯， 你即便是原来单位的员工，但是你的之前的劳动关系其实是已经终止了，为了避免双方以后啊再出现任何的纠纷或扯皮，我建议是有一份协议来约束双方。 嗯，好，那这种协议一般个人他也没有什么可参考的，他可以向哪里去寻求一些帮助，该怎么写，该怎么签这种协议？ 这个协议首先是这样，现在咱们北京地区啊，就是我们实践当中发现我们北京地区的这些群众的法律意识特别高， 嗯， 也特别强，他们遇到什么问题啊就喜欢说，诶，我找一个律师咨询一下， 嗯， 啊，我先看一下这个问题的法律规定是什么，实践是什么，我再去决定。这个协议大家可以说如果说有条件的啊，就是尤其是那种高技术人员啊，高薪技术人员， 嗯， 或者说那个技术企业的那种又返聘的那些具有很高的掌握了很高核心技术的那种人员，他应该我觉得是找一个律师可以起草一个专门的协议。 嗯， 包括有些企业我们服务的一些企业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协议。 嗯， 都是会提供给咱们返聘的这些人员要求你去签啊什么的。 嗯，也许你平时干的工作和返聘之后干的工作内容上相差不是很大，但是因为你们的法律关系已经变了， 对， 就怕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嗯， 那么可跟你在职的时候享受到的福利和待遇那就不太一样了， 是相当不一样的。 哎，这个呢最好还是要用合同的方式给他约定和确定下来啊。 对，给双方一个约束。 嗯，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泛泛的问题了，就是老年人退休之后还想去工作啊，还需要注意点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刚才没有聊到的您可以再补充一下。 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员啊，包括亲戚朋友啊都有， 嗯， 我第一个建议呢是要看看自己的身体。 嗯， 就是说你的身体是否能够支撑你再去回到工作岗位， 就量力而行啊。 对，第二个就是你工作的这个岗位和你自身是不是匹配的，就是一定要 你要承将来你工作承担的责任与你现在的状态应该是相适应的。 有一天啊，我在一个超市门口等人，然后呢人很久没来，我就和一位大爷聊天，他是负责整理那个超市的购物车的 啊。 哎，我听他口音，我说咱老乡啊。他说你哪的？我说我哪的啊。这老乡确实很近。我说您怎么到这儿来干这活啊？他说嗨，这个我儿子啊在这工作了，那个他让我过来给他带孩子，我跟我老伴儿就过来了。然后我在家里闲着没事儿，我想那我就在超市找个活干吧，一个月还有那么一两千呢。 嗯， 哦，我说那你还真挺辛苦，挺不容易的啊。 嗯， 像这种情况，我估计在大城市也不在少数， 相当多。 就是、因为孩子在这儿，然后自己过来啊，这也不在少数。 这种事情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包括除了刚才我刚才说的那两点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身损害的问题。 人身损害的问题。 对，就是说一旦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发生了意外，这个事情。就是将来是一个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就是再回到重新工作岗位或者再就业也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伤害。 嗯，是，你就比如说吧，这个在超市工作，万一把什么东西蹭了， 嗯， 把那个车蹭了， 对， 按道理你这是在你上班的这个时间发生的，是吧？地点发生的，但是这责任属于这个单位吗？属于雇佣单位吗？ 对，所以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你已经不是按照劳动关系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按照工伤或者说工亡的待遇去给你，我只能是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我看一下我的这个公司或看一下你工作的场地我有没有责任，如果我有责任我才根据相应的侵权责任法来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第一责任人肯定是直接侵权人。 对， 嗯， 还有就是你要是造成了别人的一些财务的损害的话， 嗯， 打比方你把别人东西给摔了， 嗯， 原来你要是在单位上班的话，这单位应该多少 对他是第一 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你是单位的雇员嘛，对吧？但现在你就是跟单位这个劳务关系的话， 是 你把人车给剐了，这算谁的呀？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第一承担责任人肯定是我们自己， 就老年人自己了。 就不是公司作为第一责任承担人再去先去做一个赔偿， 嗯， 然后再来追偿， 嗯， 然后现在你们的关系核心问题关系已经发生了变更， 嗯， 所以说承担责任的主体也会变更。 嗯，要是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保险就好了哈。 对， 就是我在工作当中造成别的方向的一些财务的损失啊，人身的损害啊，我们有一个免赔额就好了。 所以现在好多人都在买保险， 嗯， 保障一下，其实是也是应该的。 但是很多保险，我听说有一个叫做雇主责任险， 嗯， 您听说过吧？ 这个我听说过。 哎，就是他雇我，我犯事儿了，然后这个钱是可以打到雇主的账户里面，给他做一些这个补偿用 的， 是吧？ 是 的， 是的，有这样的保险，但是现在在国内应该很少，就像律师职业险是一样的， 嗯， 这个道理是一样。 嗯， 就是给律师上一些， 我知道就是家政行业有这个。家政行业有这个。 有这个是吧，这个因为是出的这个事故比较多了。 是。 这个出的事故频率比较大，所以可能用一种保险的方式来分散一下这个危险发生的这个概率。 嗯，对，但是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处在一个延迟退休的大背景和大趋势之下， 嗯， 换句话说就是未来老年人去工作的这个比例应该会逐年提高的。 嗯，应该会。 如果我们以这个原来的50啊55或60岁做一个界限的话哈， 嗯， 过了这个年龄段再去工作或还在工作的人应该会比原来多。 是的。 哎，所以说这方面的一些你包括保险产品也好，包括一些全民那种法治的意识也好， 嗯， 都有待这个创新和普及。 是的，这个保险啊它也是跟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出现的一些这个新事物产生的这么一个保险。 是， 就像让我想到这个我们在很早之前有一个财产责任保险，就是我们向法院起诉， 嗯， 我们要提供这个财产保全。 嗯， 当时的时候这个财产保全以前的时候只能提供房子抵押呀，我提供食物啊，提供货币啊，提供钱，但是现在呢随着日月发展，哎，保险公司出现了一个财产责任险，就是说， 嗯， 你这个东西你向我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的保费，我来向法院提供一个保函，当法院见到这个保函的时候就会给你做一个这样的财产保全。 嗯， 这也都是根据我们这个新型事物的产生而产生的。所以联系到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雇主责任险呀，包括相应的保险啊，相应的这些就是大家的意识啊，我认为会大家都有一个提高。 嗯，好。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大家的这个交税的问题啊。 啊， 就是有人问他说我退休了还在外面工作啊，拿到的这些钱也不少，要不要交个人所得税？ 那要交的话怎么交？我这退休金一个月还有好几千呢，是吧？是一起交吗？还是怎么交？ 退休金的话，按照我们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法，退休金是这一块是不需要交税的。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退休了，我们要去兼职，然后我们拿到了个人所得，那这一块是要交税的。 嗯。那这一块要交税的话，就不加上原来退休金的那样一个基数，包括你退休金挣的是五千还是八千， 是 我们都不加那个， 是的 是 的，是 吧？ 不加那个是免征的，法律规定免征的。 那么就是你在外头干活， 嗯， 拿到的这个劳务所得， 嗯， 是要交个人所得税的， 需要交 啊。那这个我们就按照相关的这个要求去交吧， 是 因为这个税法目前也正在这个修改过程当中，所以未来怎么交， 嗯 啊，或者说怎么来代扣代缴， 嗯， 我们再看看新的这个法律草案的公布。 对，因为法律的税种不一样，税率也是不一样的，税率特别多，有的是累计计算，有的不是累计计算，有的还可以再核定做减征，对吧？或者减免或减扣，所以这个一定要根据税务部门的一个核定来做。 对，这个我们就不能够马上给大家一个这个回答哈。 是，这个需要税务那边去一个核定。 嗯，是，但是我想说的是呢，就是很快新的标准就会出来了。 出来了。 总之，您记住一个原则，不管是税法怎么修改，您退休之后再去工作，挣到的这个钱达到一定标准之后，肯定是要交税的。 是的，这个没有问题。 嗯，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赵燕律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哈。其实作为我们21世纪的职场人来说啊，工作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它可能和年龄无关，但是我们要想说的是呢，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受不同的法律的保护，这个是需要大家去理解清楚的。 是的，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赵燕律师今天的详细解答，谢谢您。 啊，不用客气。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了很久，我总是说他长得丑，却天天熬个心脏，心情跟潮流。我是那个朋友，认识他很久，我没有他说的那么丑，他就是嫉妒我的漂亮女朋友，而他却发愁，他的梦想就是独自环游地球，钱不够只好攒作保留，幸好还有朋友伴我在春夏冬秋，真的朋友个就足够，太多也不奢求，能分享喜怒哀乐，一起喝杯啤酒。好的朋友，有你也就足够，即使再结婚。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